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梦我痛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 以往我们看到了很多音乐创作人都是在出道之前呢，会先在幕后给别人写歌，等到有一天歌曲大热之后，或者是等到自己成名之后，有一天会把歌曲拿过来，再找到最开始的那种情感冲动再去演绎。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反过来的，它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五月天在2015年的时候选取了自己创作的一些经典歌曲，并且邀请到了乐坛有着十足影响力的10位歌手女歌手来进行分别演绎。专辑的名字也很简单，叫做女也，说白了就是女字旁那个她的拆开部分。这里面有林忆莲、艾怡良，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 Jim 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每一位女歌手演绎的版 版本都不一样，我也特别推荐你去收藏这张专辑。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领悟，冻结那时间，冻结初云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这样的下雨的天气都会想到林俊杰的这首《冻结》。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来跟我聊聊天，跟我分享一下你在今天上午的出行状态、出行的心情和计划，同时也欢迎你回复关键词周日。关于今天的节目呢，我还制作了一个这样的直播海报，刚刚已经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了，现在我也想在公众平台上分享给你。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周日，你会收到的是一张我在一个怀旧的照相馆拍下来的照片，待会儿再为你讲。继续来听到 Birds 的 Wings Pretty。 Sunlight comes creeping in, illuminates our skin, we watch the day go by, stories of what we did, it made me think of youIt made me think of you. Under a trillion stars, we danced on top of cars, took pictures of the state, so far from where we are. They made me think of you. They made me think of you.

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 这是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可以来和我聊聊天，分享一下你的周末出行状态。同时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周日来索取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海报。这张照片是我在两年前的一家怀旧照相馆里面拍下来的，它有一个柜台，你看我们都是从那个听卡带听磁带的年纪过来的，但是因为搬家，因为收拾等等，可能都一下子当垃圾一样都丢掉了，反而它有一个这样的柜台，能够依旧有这些音乐，让我们去再去找一下那种感觉，去挑来挑去。我还专门找老板去借了一个电池，去装到那个沃克曼里面，再去听耳机里面传来那些音乐，哇，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 I don't need another turn to cry, no, I don't wanna learn the hard way, baby hello, oh no, goodbye, but you got me like a rocket, shooting straight across the sky, it's the way you love me, it's a feeling like this, it's centrifugal motion, it'sPerpetual bliss, it's that pivotal moment, it's impossible, this kiss, unstoppable, this kiss. Cinderella said to Snow White, how does love get so off course? Oh, all I wanted was a white knight with a good heart, soft touch, fast horse.Ride me off into the sunset, baby, I'm forever yours. It's the way you love me, it's a feeling like this, it's centrifugal motion, it's perpetual bliss, it's that pivotal moment, it's unthinkable, this kiss, unsinkable, this kiss.On the rooftop under the sky, oh, you can kiss me with the windows open while the rain comes pouring inside, oh, kiss me in sweet slow motion, let's let everything slide, you got me floating, you got me flying, it's the way you love me, it's a feeling like this, it's centrifugal motion, it's perpetual bliss. 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谭咏麟在2013年的专辑，这一年他63岁了。 Hey, 我又绕到广场看你 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确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车道，用刚刚孙燕姿的直来直往来引出接下来谭咏麟的这首歌，也是再合适不过了。直来直往更像是一种人生态度，而谭咏麟在2013年的这张专辑也是把自己的一些人生哲理和经验一起总结到音乐里面，用这种玩味的态度展现出来。循环天地间， 拥抱得最深刻的一晚，总会吸速淡雪里的奇怪的，没法抵挡是时间，梦见的做到的，昨日冲不过时限，永远是傻话，是一能最简不过转眼间，一生一世又能否抵达上一刹的承担，过去未明白这天能了解我有得转弯，只有开心得意欢欣悲痛循环，你欲我人的甜蜜如醉山，不过一瞬间，将要失去可否多一秒便已及归限， 绝美的极爱的， 没法抵挡是时间， 梦见的做到的， 昨日冲不过时限，永远是傻话，是一定最佳不过转眼间，一生一世又能否抵得上一刹的承担，过去未明白这天我了解我有得转弯，只要开心失意欢欣悲痛循环，地狱和人间，永远是傻话，是一人最佳不过转眼间，一生一世又能否抵得上一刹的承担，

前，感情又深了好多年。缠绵像云烟，要迷信爱情的真言。人们说相爱的条件，我看你睡着的笑脸。 当无情岁月在考验，感情为生存变亏欠，哪怕有梦想没实现，有你的岁月才新鲜。 一生有多少个春天，有你才开始说明天。头发若白了几根线，感情又深了好多年。一生有太多的春天，有你怕不够我留恋，没想过半路的酸甜，唯有你一生到终才爱上永远，我只爱有你的人间。 唯你一生，距离上一次唱一生有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5年。有多少人能从2001年的一生有你一直牵手而行，走过来走过15个年头还能说唯你一生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我要把这样的下面这首歌曲送给你，因为当今天的月亮月色暗淡的时候，你可以陪着他一起看看天空，散散步，来数数星星。我们来听到江美琪的翻唱《心情》，9:06，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着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试图让 成。 谢。 江美琪被姚谦称之为第二眼美女，主要是说她第一眼看上去可能不太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第二眼的时候呢，又会有一种长久的回味。可我分明觉得江美琪的声音明明是在第一秒钟就可以抓住我们耳朵的。9:10再来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吧， Far Away From Home。 岁末狂欢，即日起一汽大众新老客户购车可享租购、置换、双享保险、金融无忧贷款、再购、推荐购等12大暖心礼包，更多精彩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南方。难得北方这些天许多雨水，让我想起了南方。有很多这样的原创音乐人会把这种思绪投放到对于南方的音乐描写上面。比如说在有一年的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老狼就演唱了这首米店，将这种思绪，将这种情意尽收到音乐当中。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公公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把伤未干，撑起我们葡萄稚嫩夜半的家。 白色的衬衫，黑西裤，高高的个子，以及头发刚好长到可以盖住耳朵。老狼的这身装扮，这个样子应该是90年代很多北方作家笔下那种意气风发少年的模样，来自他所演唱的《米店》。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分享你在路上听到这些音乐的一份心情和状态。我们稍后会将很多朋友的留言念出来。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

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comme les autres. Hélène, j'aime mes joies, mes peines. Elles font ma vie comme la vôtre. Je voudrais trouver l'amour simplement.L'amour.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comme les autres. Hélène, si mes nuits sont pleines de rêves, de poèmes, je n'ai rien d'autre.L'amour, simplement trouver l'amour. Et même si j'ai ma photo dans tous les journaux chaque semaine, personne ne m'attend le soir quand je rentre tard. Personne ne fait battre mon cœur lorsque s'éteignent les projecteurs. Hélène, je m'appelle Hélène. Je suis une fille comme les autres. Je voudrais trouver. 1993年，当年法国连续25周的冠军单曲《我的名字叫 Hélène》。继续欢迎各位，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索取我们今天8点到10点钟2小时的歌单。你可以回复关键词1202，四个数字1202，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一份歌单来收藏起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宥嘉《神秘嘉宾》。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 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解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谁让我措手不及，我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的致命的掌声， 欢迎你，一方面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202来收藏我们今天早上两小时的歌单，同时也欢迎你跟随我们接下来的节奏进入音乐快车道。马上要来听到的三首歌曲分别来自于信乐团戴爱玲以及 Avril Lavigne 和飞轮海 SHE。 音乐快车道， 经可爱，已经熬奶，落在他的手里，男人只好乖乖。 Not like we're dead. Was it something I did? Was it something you said? Don't leave me hanging in a city so dead. Held up so high on such a breakable thread. You were.